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人生难得几回风，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从风开始。 看我一张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皱纹，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你陪我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 李比周笔畅的一首《风》。现在网络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有人在风言风语，有人在疯传各种各样的观点。关于这些种种呢，李比周笔畅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风》来表达，各位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这些社交媒体支配了我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当你觉得自己迷茫的时候，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吧。各位好，我是泽环，我们的节目开始喽。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身边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你要去这里的时候，反应都会一致的。为什么要去这里呢？然而当你自己真正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的人们对于信仰的虔诚，对于生灵的尊重，对于大自然的敬畏。每天无需担心过多的风言风语，不需要支付很高昂不实的景点门票，也免去了很多华而不实的衣服。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谢谢， 可以看到的是笑脸。在这里旅行，你的心会慢慢的打开，也会让你放下戒备，接受身边所有的美好。说了这么多，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这里了。这里呢是缅甸，缅甸有很多很多的城市，我们去往的这个城市呢是三个字，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图片，这里是不是会让你动心。北京时间昨天上午颁发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火星哥 Bruno Mars 相当厉害，这次他一共有七项提名全中了 24K Magic 同名歌曲。24K Magic 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在昨天上午颁发的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火星哥 Bruno Mars 呢一举拿下了年度最佳专辑、最佳制作、最佳歌曲等七项大奖，几乎是把通类奖项全部拿完了。很多人在回忆这张专辑的时候说，好像也没有多少首特别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各位，其实我们细数一下，比如说刚才听到的 24K Magic、That's What I Like、Versace on the Floor 以及 Too Good to Say Goodbye 都是很经典的歌曲。而这张专辑呢， Bruno Mars 为了制作，他和他的团队经历了长达18个月的闭关创作。 Bruno Mars 以往的成就呢，也这次变成了他全部的压力。为了能呈现自己以及会让歌迷满意的作品，他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经常在录音室一熬就熬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呢，女朋友自然会陪着他，在陪着他回家的路上，女朋友会睡得很香。而到家门口之后呢，他也并不着急回家，而是在车上继续的来听今天在录音室录制的所有歌曲的样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开始写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 24K Magic。对了，如果你没有看他昨天晚上在颁奖典礼上的一些表演的话，不妨去看一下，还是很酷炫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缅甸，而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这里呢曾是几代王朝的故都了，也被立为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伊洛瓦底江从城市的西边流淌，穿过无数的庙宇古迹，回荡着历史的音律。首先第一站我们去往的是曼德勒皇宫。曼德勒皇宫是1989年根据历史资料重新修建而成的，里面充满了典型的缅甸风格的建筑和很多漂亮的玻璃花纹图案，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按下自己的相机快门。据说来这里旅行，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来这里拍摄婚纱照的新人，你不会觉得厌烦，他们穿着传统的服饰，他们脸上灿烂纯真的笑容会打动你。很多人说来到这里旅行一定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季节，不然的话阳光会暴晒，光脚走在各种院落当中呢，也会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你以为是煎牛排， No 是自己的脚被煎熟了。来到这么有特色的地方，当然也要听到一些有特色的歌曲。这个声音，这样的旋律，会不会让你觉得熟悉呢？飞儿乐团的主唱飞啊，自己在去年六月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苍穹》。 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都会遇到困顿期吧，都会遇到和当下的自己不想要的不一致的东西吧。有些人好奇说，飞儿乐团去哪里了？为什么新歌越来越少，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唱菲尔也是用了6年的时间去好好的想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于是在去年2017年6月份的时候发行了自己想要做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小太空》，当中收录了自己所有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苍穹》就是他当下想要做的音乐。来到了曼德勒，接下来我们去的是金色宫殿僧院。金色宫殿僧院呢是闽东王的寝宫，整个建筑呢本来是在皇宫当中的，但是由于他的继承者避讳于闽东王的死亡，所以整个被迁徙到了现在的位置，成为了一座僧院。也正是因为曾经是闽东王的寝宫，所以整个建筑呢比一般的寺院显得要精美繁琐的多了。整个建筑一共分为3层，底部是以上百根柚木立柱作为支撑的，形成了悬空高架的底盘，有利于通风防潮。往上走一走，到了第一层的主殿，第一层主殿的外围呢配有一圈的木回廊，往上是竹脊收拢的2层，外围呢都会有4重檐。大殿的外围门墙立柱上配着有精美的雕花，看上去密密麻麻，会让人眼花缭乱，不过仔细看每一个雕花都很漂亮。内部的墙壁呢和屋顶全部涂有了金色的墙漆，金色宫殿的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今天我们去往的曼德勒其实有很多很美的地方，很多很美的景色，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看一下这里的美景是不是你想要的。旅行当中我们的心情节奏会放慢下来，眼睛可能会看到更多爱的东西，跟随方大同一起感受爱爱爱。 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子鱼柴，我在这里见怪更怪，结果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不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手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好歹，都为了爱，爱，爱。 期待，可是觉得不得再失败。我爱故我在。 方大同的爱爱爱，其中唱到我爱故我在，有的时候你人在，可是你的爱可能渐渐的有所改变，有所消失。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不妨去旅行，换一种心情，也许会重新找到爱爱爱的一些小初衷。好的，来到了曼德勒，当然要看曼德勒的日落了。这里的日落被评为最值得看、最要看的地方。傍晚之前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一起来到了曼德勒的山顶去观看日落。不用光脚爬山，这里呢会有人带着各位坐着45度的坡，然后开车到山顶的电梯脚下，乘坐电梯上到山顶的印度神庙。夕阳会把这里的一切都打亮了。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到处都是布灵布灵的玻璃镜面反射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花式的各种各样的光晕，会反射出西方微红的光，绚丽多彩。不用担心人太多，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到这里的人并不会很多，所以到这里你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角度拍到最满意的照片。但是你到西边的栏杆处，你会发现看日落的人已经站满了，一波一波的，无论是僧人还是旅客，都分别的找不同的人来帮忙去给你拍照，以及还会有一些小朋友在这里找外国人去练习口语。不要以为只会练习英文哦，也会有人找你来说一说中文，你好，谢谢。这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的是白日的燥热褪去，山顶呢稍微会有一丝丝凉爽的微风。曼德勒的一天就在这样的闲逸当中渐渐地度过了。这个旋律很舒服，就像看到美景的时候，自己的心也变得像水一样平静。所以这首歌曲就叫做水。 自从他来了你走了以后，我太渺小无法掌握拥有，分分合合多少次交汇呢？上天定下的准则有很多，逆着天挑战的人有更多，可他们都去哪了？最后成为洪流了。是坚韧的我呢，还是流动的心呢？是随波逐流的，还是义无反顾的？是无心的。 方创作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水，当中有问到我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的我呢？各种各样的人会让我们成为各种各样的形状，也许我们原本就像水一样没有任何形状呢。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OK, let's go。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不过早晚温度仍然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白天阵风比较明显，有5-6级偏北风，空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防风。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6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一出喜剧泪如雨，两段爱情意中生，欢乐与泪水交织，悲伤与喜悦相随。繁星戏剧村出品经典剧目《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即日起到2月11号正在动情上演中，在寒冷的冬天与你谈一场不分手的温暖恋爱。改编自作家猫腻的同名小说，由王倦任编剧、孙浩执导的电视剧《庆余年》日前开机。作为一个讲述神秘绅士少年历经种种锤炼走出传奇人生的故事，看点十足。继康熙大帝之后，陈道明将在剧中出演颇具突破性的帝王形象大阴谋家庆帝。由雷佳音、陈数、李光洁主演的谍战剧《和平饭店》已经播出10集，目前在豆瓣上获得8.4分的高分。剧中运用大量破碎场景拼贴、闪回混剪的手法，增加了悬念感，而快节奏中随处可见黑色幽默，又缓解了观众的紧张情绪。由俄罗斯著名导演菲奥多尔·邦达尔丘克执导的科幻灾难巨制《莫斯科陷落》将于本周5在内地上映。《莫斯科陷落》是俄罗斯首部有关外星生命入侵地球的科幻灾难电影，在业内享有俄罗斯版独立日之美誉。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各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地方你从来没有来过，但是好像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就像下面这首歌曲，也许你不会跟着唱，但很熟悉。 想放开你总缺少勇气，何时开始不作声也可令你生气，就像冬天那片叶捉不到雪地。何时彼此只要相对总过于客气，何时栖身家里总觉得没有空气，是什么都委屈你，单方终止了这个游戏。是我不懂怎么追完你，或你伤心一早已抽离，或是将一切作注码信任你，完全输了运气，输了自己，定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相拥你的手臂也是相隔10里，当亲近我吞声忍气，热吻之中你感觉辛苦自己。 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伤心两手想会眼泪失去力气，很想被你今天抛弃，是我不想某天苍老亦想你。 一样的旋律，普通话版本你可以跟着唱的是那英的梦一场，广东话版本不一样的发音，不一样的味道，来自于梁咏琪的限期。 是我不懂怎么追完你，或你身心一早已抽离，或是将一切作注码信任你，完全输了运气，输了自己。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相拥你的手臂也是相隔十里，当亲近我很生忍气，热吻之中你感觉辛苦自己。定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伤心两手想抹眼泪失去力气，很想被天抛弃，是我不想某天苍老亦想你，让你终于某天知道我为你。 当然这个版本的歌词也不一样了，比如说最后四句，很想被你今天抛弃，是我不想某天苍老也想你，让你终于某天知道我为你。限期来自于梁咏琪的版本。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缅甸的曼德勒。刚才这样的一首老歌仿佛把我们的情绪也拉回去了过去的某段时光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坐着马车去寻找岁月的痕迹吧。我们要去往的是茵瓦古城，在这里呢，一个下午的时间，大家可以乘船来到小岛，再换乘疯狂颠簸摇摆的马车，然后你可以看着马车司机不停地吃槟榔吐槟榔，家家户户大声地去打招呼，走走停停，体力上你并不会感到累。泥泞的道路两旁全部都是田园风情，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天然，没有污染。这一路我们可以看到亚塔纳新弥的红砖建筑，这个红砖建筑呢很像吴哥风格，废墟深处还会有一尊隐蔽的佛像。所以来这里旅行，各位一定要睁大眼睛，以及你的那个相机一定要随时准备好，因为不经意间就会邂逅很特别的东西，而这些特别的东西被记录下来都是别人所没有的。旅行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反思，思考自己这些年的变化，思考自己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些错误和对的，有时候我们都对，有时候我们都错。 走着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咬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请你握住一阵风，想对流星说什么，想要证明上苍并不会歧视，试着赶都赶不走，再痛都 都对也都错，来自于张惠妹2014年的专辑《偏执面》当中。个人认为这张专辑其实是被市场所忽略掉了，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都对也都错》。阿妹说呢，相爱的两个人会分开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时候并没有谁对谁错，倘若我们都能够放开那种纠结的情绪，彼此坦然地去面对感情的逝去，终究会在心里成为美好的回忆，而不是彼此的怨怼。好像现在生活越来越忙碌的，大家的脾气也会越来越不好，所以在感情关系当中相处起来也变得越来越难了。当你觉得有任何的不对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因为旅行的邂逅会让你发现另一段美好的故事。比如说此刻你来到了一个 bar 当中，哇，前方那个美女真漂亮啊，请她喝一杯怎么样？ Hungry for dinner at eight. I'm starving. She loves the theater, but she never comes late. I never bother with people that I hate. That's why this chick is a tram. She doesn't like crap games with barons and earls.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I love the free, fresh wind in my hair. Life without care. Oh, I'm so broke. It's oak. I hate California. It's crowded and damp. 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Sometimes I go to Coney Island.Oh, the beach is divine. And I love the Yankees. Cheetah's just fine. I follow Rogers and Hart. She sings every line. 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I love a prize fight. That isn't a fake. No fake. And I love to rowboat with you and your wife in Central Parkway. She goes to the opera and stays wide awake. Yes, I do. That's why this lady is a tramp. She likes the green grass under her shoes. What can I lose? 'Cause I got no dough. Oh, no.So, it's California, it's cold and it's damp. 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Wow, 仿佛喝了一杯很烈的 Vodka.The Lady is a Tramp. 这首歌曲呢，原本是1937年一部音乐剧《娃娃从军记》当中用作晚餐场景的一首爵士插曲。当时呢，这首歌曲的主题是讽刺纽约的高社会地位以及严谨的细节。但是由于这样的旋律以及这样的唱腔，吸引了之后很多很多歌手的翻唱。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Tony Bennett 在2001年自己的一张专辑当中和 Lady Gaga 的一次合作。很酷哈，带着这样的有一种醉酒的情绪，我们继续的前往更美的景点。前方我们去往的是石碣山，在这里呢，各位可以远眺伊洛瓦底江的无限风光。 石碣山的墙壁和地砖可以说是非常的华丽精美的，到处都可以看到精美的墙砖地砖，逛着逛着你就会发现自己走不动了，不停地去随地一坐，让你身边的人给你拍照，或者是静静地想一些事情。旅行当中我们会邂逅很多很多的人事物，有的时候当下不觉得是什么，日后你回想这段旅行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美丽的插曲。 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那冬雨。美丽，因为短暂，因为无意，却难忘记。每次想起你，心还微微叹息。每一个遇见你的把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美丽插曲，寂寞啊变成了主题，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我着想你，是否我也是你生命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那冬雨。 有些人有些事仔细的想一想，好像只能成为插曲。 每次想起你，心还微微叹息。每一个遇见你的梦里，我总迫不及待有把你，因为你是我生命。成了主题，在人来人往的世界海洋里，我着想你，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灿烂的美丽，因为短暂， 艾娃萧亚轩美丽的插曲。刚才说到有些人有些事好像注定只能成为插曲，插曲是短暂的，那个当下它是最美的，是美丽的，就够了吧。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美丽的插曲的故事吧。一个月前的某趟公交车上， 坐在我前排的女孩抱着一个 iPad 在看穷游锦囊，乌木桥三个字正对着我的双眼，然后就赶紧去查乌木桥是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景致，原来是一直在我长草的缅甸。我转头对亲爱的他说，咱们就去缅甸吧。一个月之后，我和心爱的他坐在船上看乌木桥宁静祥和的日落，一切都像做梦一样。是那个女孩引领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最美的日落。这就是我们和缅甸和乌木桥的缘分所在。有的时候那种邂逅，那种不期而遇，仔细一想很幸福。两性关系当中的一种安全感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下面这首歌曲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谁不曾忙碌，忙完就喊孤苦，只因落单了就忘了这叫无拘无束。你也会渴望没任何人束缚， 有些人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黏在一起，无话不谈，但有一种浪漫叫做我敢在你怀里孤独。 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脚注。这首歌曲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两个字，也不是你怀里三个字，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